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三环北向南方向三元桥到金广桥，北三环西向东方向苏州桥到蓟门桥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各位好，我是郭鹏。在今天呢，这个正式踏入到休假的第一天呢，在早晨的8点到10点，继续在这里为你音乐加速度哈。今天呢，我仍然是你的代班 DJ， 不过呢，我觉得代班跟主班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清晨，其实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最好听的歌曲来送给你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去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另外呢，你也可以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那作为早安音乐秀的节目的主持人呢，我可能更加习惯在那里跟大家来进行交流和这样的一些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心灵的感受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要跟大家来一起听到的是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他的感受就是像 D-Day 以及 R&B 这样的一种感受，小鹿乱撞哈。在已经做了这么久的 DJ， 但是每次听到你们的声音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都会小鹿乱撞。 I'm feeling good feeling good 姑娘做的拉菲，把你摇晃在我的酒杯，散发一点与你的香味，无法抵抗你的完美，我想和你醉。Can you feel my heartbeat? Hey, boom boom boom boom. Can you be my baby? Hey, ooh ooh ooh ooh. I know I know， 在你心里一定认为我们非常的般配。我想你做我女朋友，我想和你约会。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oh, I'm feeling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I'm feeling good. 这感觉就像 乱撞。 I'm feeling good， yeah， 我的小鹿它在乱撞。 再看着就像 I'm feeling good， yeah， 你的小鹿也在乱撞。 再看着就像 I'm feeling good。 说实话，有人在我耳边唱的这样绵绵的情歌的时候，我好像心情好像很难不去小鹿乱撞哈、啊，像自第一次来感受到初恋的感受一样哈、啊。好了，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于 Ryan B 以及来自于 D-Day 带来的小鹿乱撞，打开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的天空啊、音乐加速度呢就会让节奏不停的去加速起来。接下来的第二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好像更加的不同凡响一点点。过去的这一年呢，对于袁娅维来说呢，也算是确实不一样的一年，因为他那张专辑 Tierra 也是成功的进入到了各大主流的排行榜榜单，同时呢给我们的耳朵打开了另外一种新鲜的打开方式。好，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袁娅维为你送出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不同凡响。听到这首歌曲的你今天早晨应该会有好运气吧。 梦不怪天天抢着飞，热闹的世界可能给你机会唱出未来自由发威，心里藏着一个彗星让你更美。 听到的是来自于袁娅维带来的不同凡响啊。什么叫做玩音乐？这首歌曲当中应该你会找到一点答案啊。

当年的一首单曲。想来十年前的这个电音呢，确实会给人一种非常律动和激情的感觉，跟现在呢玩炫技的感觉是不同的事。那个时候电音听起来总会有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你说不是吗？ Rihanna Push Up On Me。Push Up On Me 这是来自于Rihanna 带来的一首单曲啊。应该来说呢， Rihanna 总是勇力潮头，在那个时候呢是时尚潮人或者时尚达人啊。每次呢在各种各样的一些音乐的品类当中都会能够听到她的自己的一种演出跟演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呢在这个时段和我取得交流啊。在任何时候，这个时候想跟我聊天，或者是想跟我来说说话都可以啊。找到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去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都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现在的热烈讨论当中。好，继续来为你送出的是这首歌曲。之前呢在早安音乐秀去放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哇，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哈，因为它是用美式的唱腔来唱中文，乍一听有点像英文的感觉，对不对哈？来听到的是贺仙人为你送出的《带你回家》，Come on。 你是我心里完美的存在，你知道我所有的等待，也只有你 ，Baby。如此的梦幻，我不愿醒来。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没有人能替代。这旅程不能没有你在。Can do without you, can do without you, can do without you。我想要把你紧紧揉进我的胸怀，也想要和你一起看桑田沧海。待陌生花开，我等你缓缓归来。Oh baby, don't you know you're the one for me。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和你。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一度，最大相对湿度30%。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64岁的成龙不久前刚刚发布了一张全新专辑《我还是成龙》。公开场合一直以演员和导演介绍自己的成龙，不少人可能已经忘了他歌手的身份。在《我还是成龙》之前，成龙一共发过了10张专辑。不过唱歌这件事，他也坦言是兴趣为多，不太在乎技巧。《我还是成龙》一共收录了9首歌曲，其中《物是人非》是对生死的感叹，《谢谢一辈子》是对妻子林凤娇的感谢，爱情老了是对父母爱情的追忆，别放弃，心痛，路口则是对儿子房祖名的寄语和鼓励。继续来看，刘德华因为喉咙发炎临时取消了第14场演唱会，制作单位再度公告29、30号两晚的演唱会都要取消，能否和观众一起倒数就要看华仔的状态。虽然主办机构已从不同渠道通知歌迷，但昨晚仍有歌迷前往红馆，当中有不少歌迷都是来自内地的，大家在红馆门口合影留念，并希望华仔能早日康复。同样因为身体原因而取消演唱会的还有26岁的歌手艾丽安娜·格兰德，她于当地时间29号在拉斯维加斯大都会酒店的演唱会临时取消。知情人透露，艾丽安娜因为支气管炎发作无法担纲这场演唱会的歌手。演唱会举办方也在声明中说，观众可以通过指定的购买地点获得全额退票，目前新的演唱会日期尚未排定。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三环西向东方向，苏州桥到蓟门桥；东三环北向南方向，三元桥到金广桥。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OK， 听节目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啊。OK，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点3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我是代班 DJ 郭鹏哈。今天呢，在这个时段呢，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的本质当中来看一条消息。北京时间的12月29号，著名的词作家曾经创作了 Cumulus Soft with His Son 的诺曼金贝尔去世，享年91岁。他的儿子 Tony 金贝尔对媒体证实这个消息啊，表示呢，父亲在本月的19号在家中去世。诺曼金贝尔写过很多的传世金曲，大家最著名的应该就是 Cumulus Soft with His Son 这首歌曲呢，也是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 Grammy 当中的歌曲创作的名人堂。这首歌曲呢非常出名啊，当年呢第一是由美国的民谣女歌手 Lori Lieberman 第一次在偶然的机遇之下来演唱的。那之后呢，真正让这首歌曲走红的是美国的老牌黑人女歌手 Robert Flake。 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首单曲 Killing Me Soft With His Song， 应该会在这个冬日的早晨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动。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这是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应该说呢，这首歌曲当年在1973年代的 Billboard 排行榜当中呢，连续五周雄霸冠军。好了，我们也以此来怀念一下他的作词人金贝尔啊。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为你送出的是一份个人简介啊，这是来自于安全着陆他的个人简介，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哈。好了，把节奏呢继续加回来，这是我们今天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啊。在这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用音乐让你从来不迷路哈。好了，也继续欢迎你通过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以及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取得交流，正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这么帅的只会出现在动漫，要想明白你是不是我标准的共犯。我知道要走的路少不了动乱，但你放心去的场景前所未有的梦幻。录音室是我常去的俱乐部，只要我拿起麦克风就从不缺热度的分用假动作，再配合一个后撤步，这谁都救不了你 AJ 还是换的步。22个年头走过不少分岔路，也受过不少伤，但从不用纱布，在人群面前说话习惯低八度，他们评价我只会说好酷。工作在押韵公司，我得多加班，酒精在押韵中吃我的多巴胺，没学过跳舞给精通武艺十八般，他们在念书我却报了吉他班。都打我主意，所以职业病是打喷嚏，也会谈个恋爱要玩点小甜蜜，因为人类的繁衍总归要延续，合作是一个尽量漂流凭联系，除了比较难找还请你别嫌弃。还有我不玩粉丝群，虽然很少回应但会看你私信，没太多私心也没太多资金，但又可以阻止地球毁灭的自信。都说我命硬，这点我很庆幸，算命先生说我命好所以我信命，怎么水又满了你们又来抓泥鳅，其保护生态都抓走了怎么跟你求。我又不是各大明星，也不是个领袖，也常常找些朋友喝点小酒聊以后。 我走路带风可以怎么形容，买菜的大妈都表示对我很心动，纯净带银对我来说无足轻重，当然掉了钱我也会感到很心痛。 身上四个印象偶像是个精，怎么随意怎么来，别看都是个性，直到被勒令退学时才弄清我的特性，做出生就不会遵循某种设定，谁的歌有没有模仿谁我真的不知道，所以随便去说我又不会去对你施暴，像个小学生聊世贸，还在关注次要以疾病治暴，就交给安全着陆制造。 安全着陆的自我介绍，个人简介呢，如果能做成一首单曲的话也真是没谁了。OK， 如果下一次呢在招生季的时候，包括在毕业求职季的时候，你可以做上这么一份个人简介的话，会不会让你自己的这个简介内容呢变得无比的充实和有特色，也很有色彩啊，这用人单位哦，这个小伙子真的很有才，你看把自己的所有的情况说得明明白白的啊，下次呢征婚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了。好了，这个8:43，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音乐加速度，接下来让我们的音乐的节奏继续往上走一点点。 One Kiss 来自于 Dua Lipa 以及 Calvin Harris， 是去年我最爱的歌手以及最爱的 DJ 两个人在一起的合作啊。比起呢 New Rules 当中呢给爱情所设定的三个标准，这一次我们看看 One Kiss 他们俩是怎么样通过一次一吻定情啊，这个句话还用的真的挺合适的啊。 One Kiss Lipa 以及呢 Calvin Harris 带来的 One Kiss， 不过呢这个一吻定情画风好像有点不对哈，怎么这么的狂放以及放荡不羁。好了，继续来听到歌曲，我们继续把音乐的速度来加起来一点点啊，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GG featuring Johnny Rose 以及 Chris Reader 带来的 All Falls Down。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喜欢我们的歌曲的话，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好，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火爆一时，名字叫做 All Falls Down。 OK, come on。Chris Reader 以及 Johnny Rose， 非常感谢在这一时段的聆听以及关注。最后一首歌曲今天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林宥嘉带来的《全世界谁倾听你》。好了，各位在九点以后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第二个时间段的音乐加速度，稍后我们再见吧。 黄昏跟清泉无法相认，月

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玩具来自于旅行团，旅行团乐队的周末玩具，为你在周末打开了一次，欣赏一下首都天空颜色的全新的机会。9: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我是你的 DJ 郭鹏。在这一小时的时间当中，让我们继续和音乐坐在一起。欢迎你继续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末玩具，旅行团乐队呢的确风格特别特别的突出，在这个时段呢经常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和不一样的激动。接下来来进入到我们视野当中的，名字叫做海尔兄弟 Higher Brothers， 来自于他们的 Lover Boy 188。 他们除了 Made in China 这样的风格明显的这样的一种节奏呢，也有一些想对女孩子说的话和想跟女孩子一起在周末去浪漫做的事。来听听 Lover Boy 188。

Peas， 黑眼豆豆带来的 Let's Get Started。 OK，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9点17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这时段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我是 DJ 郭鹏啊。这时段呢，让我们继续把音乐的速度来加起来。刚才听到的是黑眼豆豆来带来的 Let's Get It Started。很长时间呢，这首歌曲都是很多人在这个 DJ 舞池当中的必备曲目啊。现在呢，感觉时代发展到另外一个巅峰当中了，这首歌曲已经稍微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过时，因为呢，这个节奏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对不对？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淘汰》。 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都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信。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的确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字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

继续来看，曾出品《如梦之梦》等多部话剧力作的北京央华时代公司昨天在北京宣布，2019年央华的开年大戏将上演法国音乐剧场《庞氏骗局》中文版，由法国原版导演剧院珍宝大卫莱斯高来华执导，蒋雯丽将女扮男装反串演出男主角，江映蓉、戴军也将跨界加盟。庞氏骗局讲述了20世纪初的美国，一个名叫查尔斯·庞兹的意大利移民策划的一起金融骗局，通过戏剧的手法对虚假经济用喜剧的方式进行嘲讽和抨击，也紧密应和了当今时代中各种非法集资和互联网诈骗层出不穷的状况。该剧2019年4月将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1.6，处于畅通级别。南三环刘家窑桥到分钟四桥游戏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啊。今天的早晨，让我们继续和音乐坐在一起。刚才应该来说已经度过了一个非常高速的清晨了，那接下来我们的速度要停止吗？我们的答案是 no， 继续要跟你一起来高速的运行在我们现在空旷的大街当中。毕竟今天是第一个休息日，对不对？每个人呢，可能这个时候你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着平常不太多见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空旷的感觉。不管大街上的汽车现在是否会稀少一点点，我想你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是要跟挥挥手和2018来作别，同时呢向2019来招招手了。好了，这时段呢我们来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许慧欣带来的孤单芭蕾，来看一看一个人在街上跳舞的感觉是什么样子。也欢迎你继续通过北京音乐广播以及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取得联系。许慧欣，孤单芭蕾。 时光在旋转，一个人回想中国的快乐时光，爱情很危险，所以要勇敢，时间会帮我的忙。墙上的钟响过了12点，爱情也消失了吗？最后看你一眼，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跳支芭蕾 1, 2, 3，跳到天亮，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慌慌张张跟着世界旋转，麻麻烦烦，天天胡思乱想。我不要忙忙忙忙，故意欺骗自己，平平凡凡忽略我的梦想，孤孤单单夜夜看着月亮，办不到。墙上的钟响过了12点，爱情也消失了吗？最后看你一眼，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跳支芭蕾 1, 2, 3，纪念我爱过你。往事很美，我会踏着回忆的旋律，孤单单的跳到天亮。我不会慢慢慢慢 信我一定可以，我相信爱有一种无缘的能力。忘记你爱我的原因，明天起我不认识你，谢谢你离开我的世界吧。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多听歌少上火。好了，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徐慧欣的孤单芭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更加有意思啊，来自于西原健一郎，这位现在的 Jazz Hip Hop 的名人呢，他的歌曲呢总会有一种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太透亮的感觉。来自于听到的是他的 Beautiful Thing Remix featuring Amanda Diva， 来自于 Amanda Diva 为他唱出的这一首日本人唱英文歌的感觉很有趣啊，来听听看。 来自于西原健一郎带来的 Beautiful Things Remix Featuring Amanda Diva 这首歌曲呢，感觉是绵绵的情话，温柔又有力量的展示。接下来呢，我们的又会画风突变，慢慢的开始进入到一种风光抖腿的节奏当中了，对不对？无限循环，摇头晃脑，要注意一下这个节奏，让你心脏的跳动会扑通扑通的跳起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是 Marcus Gardwin 带来的 Why Don't You Know。 思绪都被你掌控，情绪也被你掠走，日复一夜，肆无忌惮，敢于做个玩偶。 Oh baby， 高抬贵手，赦免我， 心中抵抗不住冲动。 我拼命力，究竟装置着我，母亲怀被无奈霸满的枕头。 Give me your love, give me your love, oh baby, give me your love。 用尽力气呐喊 ，Every night， 却想起无声的呼吸。 Bring it back to me. Call me out, oh, oh, oh. 钢琴声回荡在我耳边， 心 身影，星星在天空排列出你的身影， 你的温柔倾躺在我灵魂的房间，一瞬间点亮了黑夜，在黑夜。 Oh lady, hoping I could dream about you, tell me you were my OK， 来自于 CTO， 大家来自 Insomnia，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到了梁咏琪的世界当中。今天呢，我们也需要有一首这个广东话的歌曲啊，来自于梁咏琪，来自于她的《记得不记得》。 忘掉我的一根线，一根松软发线，忘掉我脸上的字，一对烟雨心事，忘掉我关心过的旧名字，忘掉我今天感叹过几次，原谅我 OK， 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来自杨梁咏琪的记得不记得，非常感谢你在今天的聆听以及关注。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早晨两个小时的音乐加速度。我是郭鹏，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以下节目。接下来为你送出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稍后我们再见吧。 城市，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在梦里，在梦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你是一朵寂寞的云朵。